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马上就要到五一小长假了，各位朋友打算在五一期间干点什么呢？今天是周五啊，不管大家准备干什么，我们会一如既往的跟大家说去看书吧。周五好读书，周五啊读好书，这个惯例呢，我们希望啊延续到今年的年底。今天我们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什么内容呢？说说情绪。话说啊，这时间过得真快啊，已经要到五月份了。过去的这4个月，大家感觉工作累不累呢？心情如何呢？和自己的家人、朋友、同学啊、同事相处的又如何呢？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情绪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巧了，书名就叫情绪是什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湛露文化的编辑王若涵。若涵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若涵是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啊。我看这个书里面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如何用神经科学解释七情六欲，也就是说这本书还是一本科普读物了。 对，因为作者他本身是一个神经科学家，他自己就是研究情绪的。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很爱好文艺的人，就是他是一个很文艺的青年。然后 青年啊， 现在还算是青年吧。 长挺帅啊，挺喜庆的感觉。我在书里的封面看到他的那个照片啊，感觉他有点这种表演喜剧的天赋感觉。其实这个作者很有名啊，他是意大利人哈，在伦敦大学上的学，又在德国拿到了博士学位，现在住在爱尔兰。 对，他是一个相当于足迹遍布了欧洲的这样一个人。而且他号称现在已经学了9种语言 啊， 然后还正在学第10种 啊，也很努力啊。他的很多文章都发表在像《自然》啊、《科学》这样的权威的专业期刊上面，同时呢，也在大众媒体上写文章。所以说呢，他是既能够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同时呢，也能够博得大众欢心的这么一位作家啊，专业的科普作家哈。 对。 今天这本书呢，曾经被《卫报》评选为某年度的最佳心理学作品。总之我们这个开场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那书里是什么内容呢？其实就是带着大家用神经科学的方式来理解情绪。其实说到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但如果说真的理解为什么有这个情绪，以及我们怎么来表达情绪，以及怎么来消除情绪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不好的影响，或者说怎么让情绪啊和我们和谐的相处，不是很多人都明白。那恰好今天若涵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在大学里面学的就是心理学专业哈、啊。 嗯，对。 啊，所以你从编辑和这个专业的角度可以跟我们来讲一讲，书里面介绍了哪几种常见的情绪呢？ 嗯，书里面一共分了七章，讲了七种情绪。 嗯，七种情绪。 嗯，对，分别是愤怒、内疚、焦虑、悲伤、共情、快乐和爱。 嗯， 当然可能共情和爱有些人会认为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情绪，而是很多情绪混合在一起的东西。 嗯，不知道现在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是几合一啊，有愤怒，有内疚，有焦虑，有悲伤，有共情，有快乐，有爱啊，这里面怎么没有恨呢？ 嗯，可能作者并不是那么喜欢恨呗。 啊、哦，也就是说，他只是把部分情绪写出来了，是吧？ 对，他只是挑了一些可能现在研究的，比较透彻了，或者说正是研究热点的一些情绪来写。 啊、嗯哦，你看我们古语有什么呢？七情六欲嘛， 嗯、 什么哀思悲恐惊啊等等吧，是吧？ 嗯，对。 嗯，那么其实和心理学的这种定义有的是相符的，有的呢又有一些。可能文化上理解的差异啊等等、他写了这么多情绪，那么总体来说哈、啊、它是一本怎么来解读这些情绪的书呢？ 嗯，他会从不同的维度来解释，因为他本身是神经科学家，他会讲一讲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上面我们怎么对这些情绪现在有了一些什么样的认识，这些情绪是怎么产生的，它有什么作用。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因为他本身又是一个很文艺的人，他也会从哲学呀、艺术啊、戏剧啊这方面去给出另外的对情绪的不同的解读。 哦，很有意思。那首先我们还是得弄明白这心理学怎么看情绪，神经科学也怎么看情绪，我们不是这两专业的好像也不太明白。你是学心理学的是吧？ 嗯，对，我是学心理学，然后其实我也是做算是做认知神经科学的。 哦，那太好了，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两个学派都怎么来看待情绪啊？ 嗯，认知神经科学它主要是研究人的大脑怎么样产生那些不同的、各种能力啊，还有包括也包括情绪，然后它会研究你在做这个的时候。脑子里面是哪个地方在激活，然后它是怎么样传导的，这样一些东西。 哦，好，那心理学呢？ 心理学可能会从两个维度吧，一个是从进化的角度，就是想从我们原始人的时代，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个情绪为什么会存在，然后它对我们生存有些什么样的帮助。 嗯， 这样子，所以这个情绪才流传下来，才被进化出来。 哦，这一个角度就是从人进化的角度来研究， 对， 情绪为什么会演进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好，还有什么样的维度？ 还有就是研究现在的人的行为，就是 行为。 嗯，我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然后这个情绪在产生的时候，人会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行为。 嗯，好。学术的事情说完了啊，我们来说书里的内容啊。我看书里面首先就写到了愤怒，有一段话写得特别有意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各位朋友听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是不是有同感。愤怒是一种粗暴的情绪，是一股很难控制的巨大力量，发泄愤怒足以使事情发展到我们所期望的反面。当遭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当感到被轻视、被冒犯时，或者当无法容忍某种行为时，我们便会表达愤怒。愤怒是穿戴着盔甲的恐惧，是在别人伤害我们之前做出的防御性反应。愤怒可能是冲动的、不由自主的、短促而猛烈的，也可能是静默、有预谋。愤怒者头脑清醒，比较克制。愤怒可能是对挑衅的直接反应，也可能是未来反应的推动力。愤怒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可以被克制，潜藏很长时间，也可以短暂性的猛烈喷发，然后恢复到比较平静的状态。令人失去理智的愤怒电光火石的喷发之后，你对某人的怒气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无论什么形式，愤怒不可避免地涉及道德，我们的品行会因为无法控制冲动反应而受到质疑， 这会被看成是软弱或缺乏意志力的表现。发泄愤怒对我们在社交世界中的处境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还有可能破坏人际关系。作者对于愤怒的一些日常表现的描述哈，我觉得还是挺贴切的，就是它的能量有可能是快，有可能是慢，有可能是现在爆发，也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啊再出现。它有各种目的，它有可能是先发制人，也有可能是因为一种恐惧啊来表现出来。那么在书里面谈到了这个，就像你说的，研究愤怒的起源或情绪的起源哈，愤怒在历史上大家认为它来自于哪里呢？最早，我看这书里还引述了达尔文的一个著作哈，叫《人和动物的情感表达》。 因为愤怒其实是一种对人的生存非常有帮助的情绪。就是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如果你受到了侵犯，你肯定是需要一些能量来反击的。然后或者是保护自己。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愤怒是从最早的一些地方开始反应的。 是，就是达尔文，大家熟悉他是因为他写了那个《物种起源》哈，但是他在刚才所说的那个书当中呢，他说情绪是进化的结果，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情绪在动物界是有相似的地方，情绪背后的防御和保护机制具有类似的进化的目的，就是说这情绪实际上是在让我们人更加能够生存下去的一种反应哈。他说在进化过程当中，生存机制被保留下来，他们是跨物种的、跨文化的共同机制，在由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构成的情绪彩虹中，快乐和恐惧是相反的两端，他们的差别并非好与坏的差别，而是趋近于回避的差别。消极情绪包括愤怒、内疚、羞愧、懊悔、恐惧、悲痛，那么所有的情绪都暗示着我们需要抵御或者是回避某件事情。那积极的情绪包括共情、快乐、好奇、希望等等，他们暗示着我们倾向并渴望拥抱外部世界。 就其实情绪它可以相当于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快速的自动反应。就是我不需要去思考这个东西从头，比如说我看到一只老虎，那么我不需要先想这是一只老虎，老虎是吃人的，所以它很危险，所以我要跑。当你想到这儿的时候，可能老虎已经把你吃掉了。但是情绪的话，就是我看到一只老虎，我觉得害怕，然后我马上就跑了。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你自己挺易怒的话，也不用太自责啊，因为这也是人天生所带来的一种防御机制啊，只不过可能你的防御性更强一点点。再往后可能大家会更了解情绪，其实有时候我们爱发火可能是不太了解情绪它产生的这种机理啊。那么但是呢，作者也谈到了一个观点，他说情绪和感受还得分开来看待，就是情绪是情绪，感受是感受，你怎么来看？ 这个可能是说，就是情绪是一种更偏心理方面的东西。但是感受呢，它包括了很多的身体上的就是反应。比如说我生气的时候，我不只是觉得很生气，然后我还会心跳加速啊，我还会面红耳赤啊，我还会出汗呢，这些都是身体的反应。 所以就是每个人他可能对于这个情绪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有的时候呢，别人很难受，你未必能够感受得到，虽然你知道那是难受或者说愤怒，但是可能人和人之间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是，所以书里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相当自信地描述自己的感受，但不能同样自信地描述其他人的内在体验的原因。我们只能观察他的外在表现，或者是揣测他们的内在体验。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说得特别对，就是所谓的共情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 共情是很难。 所以当你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可能你只感受到自己的愤怒或者是情绪，你没有能力完全体会到别人的那种情绪，就是因为情绪和感受其实是 分开的 分开的哈。 那关于这个情绪梳理还谈到了一块，就是说对于情绪的这种看法，我觉得这块呢可以大家跟大家聊一聊。就根据所谓柏拉图的观点啊，他认为呢就是分为三种激情，分别是理性、情绪和欲望。理性是高级的，欲望呢就是动物性的，相对来说低级一点，而所谓的情绪呢是在中间的。他们三者的关系呢应该是就是分层级的，但是呢在现代的这种科学当中呢认为好像不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要请若涵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从现代科学当中对于大脑的研究当中啊，我们怎么来体会，就是说情绪和我们身体的一些反应，包括和我们决策之间的一些反应，它们之间的关联。 其实大脑现在科学家的研究认为，大脑从进化上面是分为三个部分的。最底层的部分就是脑干那一部分呢，就是管我们的最基本的生存，像呼吸呀、心跳啊这些东西。然后中间一层呢，是我们和爬行动物都会有的大脑的一部分。这部分呢，就会处理一些更相对基本但是没有那么基本的，比如说情绪。然后我们人类独有的其实是大脑皮层的最外面那一部分。那一部分呢就会更多的控制像理性啊、推理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柏拉图说的其实也有道理，就是情绪确实是处在中间那一部分的。 那他们之间完全是独立的吗？ 肯定不会完全是独立的。因为它是一点一点演进出来的。对，就是前后也都会有交集。 好，那大脑是怎么受到这些东西的共同影响，继而影响到我们的决策呢？其实在书里面啊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说有一个这个工人啊，他原来呢人缘都还挺好的，干活干的呢也不错。这发生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 对， 主人公呢叫盖奇，他是一个铁路建筑工长。当年他25岁，因为发生了一次这个工伤事故啊，就是一个炸药炸了，然后呢导致就是一个棍子哈、插入他的头部，然后从左脸扎进去，快速的又飞出去了，就整个他的这个脸被扎穿了啊，戳穿了。但是难以置信的是他活了下来，而且很快还恢复了，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就彻底康复了，智力啊语言都没有受到影响，能说能跳能跑，而且呢还回到了工作岗位。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发现他变了。哪些方面发生变化呢？ 最主要的就是他控制不了他的情绪了。他会就是破口大骂，然后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坚持去工作，就是开始随心所欲啊，想干什么干什么呀之类的这些。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就是那根棍子插到他脑子里面，刚好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插到最外层的就是负责理性的那一部分。那么他的情绪反应的那一部分其实还是完好的。但是他控制不了了。就是他现在相当于是完全是从一个原始的本能的反应的情绪来发泄，但是不能由自己来控制了。 所以后来他的朋友亲人都不理他了，他也没有工作了，也找不到其他的工作了，后来就变得特别的孤寂。十多年之后啊就离开人世了。 对， 还是比较凄惨的。但是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倒是证实了，就是说大脑的某些部位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这种情绪以及后续的行动行为哈。再后来书里谈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赌徒的实验。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分了几拨人分别做同样的实验啊，这个请若涵来介绍一下。 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实验了，就是一部分是正常人，另一部分是他们的大脑就像盖奇一样有一些损伤，就也是差不多前面那部分的有损伤的病人。然后他们都去做翻牌的游戏，就是我可以随意选一张牌，然后这张牌可能会让我赢钱，也可能会让我输钱。 然后有四个排队可以分别选择，但是呢这几个排队没有人告诉你这个里面的牌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你翻的久了，你就会发现有的排队里面赢钱也赢得特别多，输钱也输得特别多，然后有的排队里面就可能只赢一点点，但是总体下来是会一直赢的，但是那个赢得特别多也输得特别多的话，如果你一直翻那个的话，最后总体下来是会输的，但是正常人翻了几次以后，他就会渐渐的知道我要去找那个渐渐会让我赢的那个排队来翻，但是病人就不会，他们就会一直翻那个大输大赢最后都输光的这样一个选项。 那这个实验证明什么样的结论呢？ 这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情绪它是一种更自动化的，就是可能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对我好还是对我不好，但是我就有了一种情绪，这个情绪会告诉我这个东西我看起来好，所以就已经去决定去做了。而那些病人可能他们的情绪感受情绪的部分已经被大脑已经损伤了，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他只能看到及时的结果，就是我看到我这一次哇又赢钱了，那我下一次还会去翻那个，但是他没有一个对这个排队的整体的感受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做出一些反常的行为的时候，家人会骂我们你有病啊 有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说你有药啊但事实上确实是存在这样的情况的，是吧？ 对， 在书里还谈到了一种就是遗传导致的，遗传导致的你可能这个人更容易愤怒啊，更容易犯罪，对吧？或者是更容易有攻击性的这个行为，他把这个物质呢叫做什么呢？叫做单胺氧化酶 A。说这个东西呢会在遗传过程当中发生一些变异啊，发生一些变异。那么当然也会受到一些，比如说这个环境的影响，最终就导致人的行为，特别是攻击性啊，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事儿呢，曾经在这个审判当中啊，因为某一个犯罪嫌疑人杀人犯啊，他携带低活性的这个基因，最后呢就是影响到了法院的 判决， 影响到法院的判决。但是不同的国家的判例是不太一样的啊，比如说英国法庭没有采用，但是美国呢可能有用于被作为被告的这个减刑哈，这个也很有意思。 对啊，因为这就可以说就是你做出这个行为也许它并不是受你控制的，那么你还要不要为这个行为负责呢？ 是，就是它是天生的哈，遗传的。但是作者也提出另外一个观点，我觉得也是的值得我们探讨。他说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有这个低活性的这个酶基因的情况是很普遍的，至少在高加索人当中是这样的，携带这种基因的人占到总人口的 34%。 那么并没有说三分之一左右的人都去犯罪啊， 对， 对不对？说你携带这个不是你犯罪的这个 对 诱因啊，也不是你不犯罪的诱因，因为他统计能看出来。 还是关键还是要看自己，以及因为基因只能决定人的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跟环境有关的。 对，是包括一些枪支的购买和使用啊。 对， 所以从这几个维度我们更能够理解，就是情绪有的时候确实是受到我们进化的影响，受到我们生理某种缺陷的影响，或者说遗传的因素的影响，但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后天教育的影响等等啊。 对， 书里还有一些关于这儿童成长环境的一些介绍，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就不一一为大家来聊了。那么大家呢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啊。刚才我们是从情绪这一章所列举出来的作者对于这个情绪的一些研究以及学界对于情绪的这样的一些研究，有助于大家理解啊，愤怒啊。其实若涵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焦虑啊。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前还得请大家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或许能够让我们放松啊，没那么焦虑。说到焦虑，

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每周五呢我们固定为大家来推荐一本好书。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情绪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王若涵。若涵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我们聊聊这个焦虑吧。其实这个焦虑啊，每个职场中人都有哈、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说了一个他和好朋友之间的对话。他说，在我打瞌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为了获得几毫克宝贵的提纯蛋白质，我在实验室里花了一整天时间弄碎了十几只老鼠的大脑。好残忍。刚刚要睡觉，铃声响了4次，我疲惫不堪地接了电话。电话那头是大学时的一位老友罗伯特。他说，你听说了吗？听说什么呀？世界经济不行了。哦，你打电话就要跟我说这个？这次真的很糟糕，你相信我。那是12月，一个又黑又冷的夜晚，全球股市都在下跌，就业机会持续减少，那是经济最糟糕的日子之一，而我则是在与世隔绝的生物化学实验室里度过了这一天。这时我彻底清醒了，一跃而起，来到办公桌边，用笔记本电脑看新闻。我听得出他声音里有紧张。你是不是不明白？你很担心？担心？我吓死了，我甚至都睡不着觉。我扫了一眼新闻标题，可以看得出来情况很糟糕。我知道罗伯特刚刚开始在一家很大的投资银行工作，这种金融巨无霸在一年前好像还可以对任何经济衰退免疫，他现在的情况虽然还好，但听起来好像再过几个星期就要在地铁里要饭了。他说，我可以靠街头卖艺赚钱，或者干脆改行做摇滚明星。罗伯特，我真的很累了，这是我唯一能说的。别啊，你在神经科学实验室工作，难道你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吗？拯救金融危机？哎，你才是银行家。哎，不，你可以帮我应对焦虑啊。后面呢就有很多的问题了啊，开始在这个作者的脑海里产生，他也开始焦虑了。他说，我有没有关好离心机？前门锁了没有？如果大学不提供研究经费了怎么办？哎呀，我左臂新出现的那个红斑是癌症的预兆吗？我可能这辈子也买不起我自己的房子了，我可能这辈子都拿不到退休金了，以后会不会还有恐怖袭击呀？啊，如果仔细研究，有些担忧听起来 荒谬可笑或者不值一提，但是当我独自在黑暗中躺着的时候，我变得很难控制它。哎，很有意思。 嗯， 就是看似他两耳不闻窗外事，可是当他受到外界影响的时候，他也多少开始焦虑，而且没法控制啊。 嗯，一下就被传染了。 就传染了。哎，所以想问问若涵哈，后来作者在书里写到焦虑啊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他？ 嗯，其实我觉得这一章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就是他让我觉得很受启发。他说焦虑是对未知的恐惧，就是因为有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才会焦虑，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恐惧的是什么，所以这个焦虑就很难停下来。 那怎么办呢？我们先不说怎么解决哈，我们先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书里谈到的啊，就是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啊。2010年有一份报告显示，有52%因为经济衰退而失去工作的人表现出焦虑症状，71%的人称自己感到抑郁，其中影响最大的群体是18到30岁的人群。在英国，估计每2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受到焦虑的折磨。在美国，每年大约有18%的人口患上焦虑症。除了经济衰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从来不缺乏担忧的理由。这些理由有的是个人的，有的是全球的，有的近在眼前，也有的远在天边啊。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各自不同但同样令人担忧的严峻威胁啊。好，那到底是恐惧还是焦虑啊？我们在这个心理学上或者是在这个生理上面啊，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识焦虑？也请若涵给我们介绍一下书里的一些精华内容。 嗯，焦虑其实是恐惧的一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因为恐惧是一种很原始的情绪，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看到一个老虎，你就自动的想到逃跑，这个情绪其实是对你自己有利的。但是现在已经到了现代社会，我们没有那么，就是不会有那种看到一个老虎就马上逃跑的这种情境出现了。但是我们遇到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呢，身体还是会有同样的恐惧的反应。而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逃跑了。那么它就会变成一种长期的焦虑的感觉。 那么这是我们人独有的吗？也不是。 不是。 书里也谈到了这个拿老鼠做实验的这样一些结果啊， 对， 就是说这个 老鼠也会焦虑， 它也会焦虑哈。它从我们的大脑的角度来说啊，到底是哪些东西、哪些部位受到了影响，让我们产生这种情绪呢？ 恐惧这个反应，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域跟它有关，就是叫杏仁核。 杏仁 核 啊， 对，它是 我想说杏仁那啥了，可以喝的。 它是一个神经核团，然后小小的，就大概有杏仁那么大。 杏仁那么大啊，它控制什么呢？ 它控制我们的战斗和逃跑反应。就是如果我遇到一个危险的时候，我是 往前冲， 要么往前冲，要么赶紧跑。 对， 对，这些都由它来控制。然后也会有那种，就是杏仁核这个部位受到损伤，大脑的这个部位受到损伤的病人，那么他就不会有恐惧啊、愤怒啊这些情绪都不会有了， 也不会有焦虑。 对。 啊，那我们每个人焦虑程度不一样，是不是这块也不太一样？ 对，肯定每个人的大脑可能它本身的激活水平，就是默认激活水平就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杏仁核就很容易激活，有些人可能就心比较大，然后他那个地方反应就比较慢。 所以这也是天生的。 有一部分是天生的，肯定还有后天的问题。 后天有哪些问题呢？ 后天包括环境啊，就是如果你长期处在一个很压力很大，有很多事情要应付的这样一个环境，尤其是如果你从小这样长大，那么对你的情绪肯定也会有影响。 作者还谈到了，就是他拿这个老鼠做实验，进一步发现啊，这个脑部的一些关于焦虑产生的一些特征哈。他说，在这个科学家的实验室里面哈， 培育了某种老鼠，培育了一种转基因的老鼠，在经过改造的老鼠的选定脑部区域当中，某种蛋白质的数量特别多。在这个实验里面呢，选定的脑区就是中央杏仁核，就刚才你说的那个位置啊。因为研究者呢就想了解这个区域的一些作用啊，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某种叫做五羟色胺受体 IA， 那么它呢是在神经元的外面，是神经递质为目标的这种分子哈。那么这个东西呢很特别，它能够抑制传递，这就意味着如果分子和它绑定并且激活它的话呢，神经元的活动性就会受到抑制，焦虑就会降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打个比方吧，就是有那么一种蛋白质啊，它如果激活了的话呢，它会抑制这种情绪的传递到那个 杏仁 核，进而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是吧？ 对， 哎，很有意思。他就给老鼠啊服用一种药物，选定性的啊抑制这个中央杏仁核的活动性。他们观察就是说，只有中央杏仁核当中特定的神经原子级会对药物有反应，那么这些神经元被称为 I 型细胞。服用药物的小老鼠被放置在这个核磁共振的扫描仪当中啊，研究发现呢就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啊，总之呢就是说，实验能够证明中央杏仁核和其中特定细胞的作用，它们能够支配杏仁核的输出是传向脑干还是传向皮层区域，由此决定恐惧反应的性质和强度。如果传向脑干，就会引发消极的行为；如果传向皮层区域，就会引发积极的反应。 就是如果传向脑干的话，就等于我们的身体已经直接去做反应了， 就要行动了。 对，如果传向大脑皮层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再用思想，就是理性啊，这些东西来控制它。 好，那么我们人应该怎么来有意识的控制我们的焦虑呢？不是也要我们自己吃点药啊？没到那程度的话没必要啊，就是普通的情况下的话该怎么来办啊？下面我们请若涵给大家出出主意。 其实能从心理学角度来提的建议，也就是因为像刚才说的，其实它是有另外一条不同的通路的，是不通向焦虑，而是通向更平和的控制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就要有意的训练自己，就经常的往这个方向去走。就比如说我在一个很焦虑的情境下，我选择去做一些更让自己放松的事情，而且让它变成一个习惯。我一焦虑了以后就去做那些很放松的事情，然后这两件事其实就连在一起了。像体育心理学里面就会用到这一点，就比如说让运动员平时打坐冥想的时候就想比赛最危急的那个情境，这样他就把身体上面的那种很放松的打坐的那个状态和那个比赛中特别危急的那个情境联系在了一起。那么一旦真的比赛到了那个最危急的时候， 他就打坐了， 他就想到了整个他的身体就反而处于了那种放松的状态 啊。作者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用人类的方式来类比老鼠的行为，那么主动选择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我们可以称之为有目的的应对。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学会不受焦虑的左右，不要担忧或退缩，因为这只会加重焦虑的症状。主动回避消极的想法，参与到令人愉快的活动当中，或者是采取有建设性的行为。重要就是你远离让你感到焦虑的事情，把注意力放在积极的方面啊。你可以听你最喜欢听的音乐，散散步，也可以给朋友写信，练习刚才若涵所说的冥想等等哈。于是呢，他说在某个全球股市暴跌的夜晚，对罗伯特和我来说，出来喝一杯好过于独自在家里任凭自己被愚蠢而萦绕不去的恐怖摆布。当我们和其他人谈论自己担忧的时候，也可以减轻一半的负担，而且还可以获得鼓舞。当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过滤掉一些不相干的消极想法啊等等。这是作者给出的一些建议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要重塑我们的大脑哈，就像书里所写的这样。但是呢他其实也知道在有些情况下做起来是很难， 讲起来是很容易，有些和焦虑抗争了很多年的人呢，他可能才能慢慢的体会出来该怎么来摆脱啊。所以书里呢也介绍了一些例子，经过一些创伤的个体，他们怎么来控制他们的这种精神的生活和行为。那么由于时间关系，那么这个内容我们就不为大家做介绍了。有一些呢是需要专业的治疗的，也有一些呢是可以进行这个人为长期的这种有意识的训练的。总之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一种习惯性的焦虑的话，那么你应该有习惯性的方式去抵御它，去让自己的行为变得更加的理性。 对。 好，那关于焦虑，若涵还有什么要和大家分享的吗？ 其实一方面是让身体习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就是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你到底在怕什么。因为焦虑是对未知的恐惧的话，那你就要仔细想想，到底我担心的是什么，我怕的是什么，我怕的那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可能。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害怕的那个东西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发生，那么你就会想到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必要去焦虑了。 好，若涵，你在生活当中有焦虑的时候吗？ 有啊，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 一般做什么会焦虑？ 比如说今天来之前我就有点焦虑。 昨晚上几点睡的？ 昨天晚上睡的是挺早的，但是今天早上醒的也很早。 几点醒？ 4点。 哎呀，就因为今天要来做直播吗？ 我觉得有关系。 那我如果告诉你我昨天晚上4点才睡，你会不会好一点？ 你也是焦虑吗？ 我昨天晚上起来打蚊子，和给孩子盖被子，然后中间呢发现家里停电了，然后呢又起来拿手机买电，买了电之后呢我又去开那个电闸的开关，后来一折腾就包括打蚊子盖被子，搞到4点才睡。听众朋友，你说我容易吗？不过那个我觉得如果不提这个事儿，好像我就忘记了。就是刚才我们聊起这个焦虑的话题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我昨天晚上好像很晚很晚才睡。所以有的时候焦虑可能也是需要一个触发的开关的。 对， 你有没有感觉？ 它也会传染。 也会传染是吧？好吧，那现在你还焦虑吗？你刚才所说的这种焦虑紧张，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呢？就你个人的话， 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会找一些自己能让自己放松的事情去做啊。比如说看看书啊，听听音乐啊，这些 有效果吗？ 有啊。说的不太自信是吗？ 效果好像不明显。但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和焦虑为伴呢？就是焦虑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积极的作用，就像你刚才一开始所说的嘛，它也是一种进化和防御的机制嘛。 对，其实像书里面其实也说到了一些哲学家对焦虑的看法。他会觉得 其实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仅仅分析科学，它还会聊到哲学，或者说聊到艺术。 对，它聊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比如说像海德格尔，他就会认为焦虑其实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远离日常生活而感受自我，去体验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说得很对，就是感受自我的一个过程。 就是只有在那种时候，你才能感受到什么东西对你是真正重要的。 我觉得说得太对了。就是你发自内心对他有焦虑，证明你对他在乎，他对你很重要， 对 吧？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得明白这件事情，就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钱吗？是工作和地位吗？可能你家人突然一下子身体不太好了，你内心那种程度远远大过你升职加薪啊，或者说因为工作的问题带来的一些烦恼的那种程度。可能得通过某种程度的焦虑，当然也包括担忧啊、害怕呀、悲伤等等，可能你才能够明白，什么是对你来说意义非凡呢？ 对，但是其实现代社会会觉得焦虑是一个病啊，焦虑是不好的，我们不能焦虑。但是 那现代社会的误解。 对，反而可能越是你要压抑那个焦虑的话，你可能反而会越焦虑。 嗯，那在书里面，我觉得这个作者呢，负责任一点，就是在于他还是把这个焦虑的医学的这种定义和诊断的标准啊，简单的写了写。其中有一章叫焦虑的谱系啊，也比较有意思，就是他会谈到一些专业的这种手段哈、啊、来判断。 对，就是我们对焦虑这个病的 或这种情绪吧， 从最早的心理治疗上面的不断的诊断标准，其实是会一直在变化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和焦虑为友。我觉得哲学家说的观点就完全不一样，能够让我们感觉到啊，还是挺好的一种情绪嘛。 所以要从科学和哲学两个方面来认识情绪。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内疚啊。 好， 内疚，我们先不说科学了啊，内疚，我们先从道德的角度和哲学的角度来说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它和比如说羞愧啊，它和那个。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情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内疚其实是相当于是因为自己的行为造成了对别人有害的结果， 嗯， 然后我们就会体验到内疚， 就我干这个事儿结果让同事罚钱了。 对，它跟羞愧懊悔之类的情绪其实很像， 嗯， 但是也有些微微的不同。像书里面作者也做了区分，就是如果那个行为造成的结果是对自己有害的，那就不是内疚，就是懊悔。 嗯， 如果是对别人有害的，那就是内疚。 嗯，那羞愧呢？ 羞愧的话是如果那个结果被别人看到了的话，就是羞愧。 要有观众。 对， 而且羞愧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生理反应，比如说脸红什么的哈。 对，内疚就不会脸红。 嗯，那内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呢？ 嗯， 我们要大胆的承认，其实每种情绪它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哈。 对，内疚它主要还是从道德上面让人有一种可以自己控制的自觉的来遵守道德的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如果我做错了的话，我会很内疚，很难受啊，那么下次我就不会这样做了。 嗯，所以说如果大家做某件事情感到内疚的话呢，证明你还是个好人。 是吧？ 是不是？ 是。 嗯，但是有的时候内疚也会比较的强烈。好像在书里面也谈到的，就是通过这种大脑扫描、大脑成像，也能够就是说用科学的角度测量出内疚的这种程度吗？ 嗯，其实脑扫描是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科学研究的方向。 嗯， 但是可能像作者也会提到说，他并不认为脑扫描就能够完全的揭示出你的情绪到底是什么。 嗯， 就是你可能看到的只是我扫描完了一个扫描图，然后大脑有一个地方激活了亮了一块。 嗯， 但是它跟你自己感受到的那个内疚其实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它解释不了你自己心里面那种复杂的感情。 哦，那我们还是自己去理解，是不是？那其实谈到内疚，它有它的这个意义，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又会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感觉到难受，该有什么样的方法去缓解呢？ 嗯，因为你是为对他人造成了不好的结果，那么缓解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弥补他人了。 嗯，就求得他人的宽恕、原谅。 对，嗯。书里面作者其实举了一个古罗马的画家的故事。 嗯，这幅画的名字叫做手提巨人哥利亚头的大卫啊，是这幅画吧？ 对。 嗯，你给我们说说吧。 嗯，这是一幅名画了，就是它的作者叫做卡拉瓦乔。 嗯， 然后他之所以会画这样一幅画，是因为有一天他失手杀了一个人 啊、哦、 然后他就逃走了。 嗯， 从此以后就没有办法再回罗马。 嗯， 那么 他为了表达他的内疚，他就画了这样一幅画。 嗯， 因为这是一个圣经故事吧。 嗯， 他就把那个画里面那个手提巨人哥利亚头的那个哥利亚的头，画成了自己的脸，然后有了非常非常把自己非常内疚的非常痛苦的那种表感情全都画在了这幅画上面。 就是说这幅画是有一个巨人拎着一个人的头啊，啊，那头好像被砍下来一样，是吧？ 对， 其实画就是他自己的头。 对， 他用这种方式就表达，哎呀，我罪该万死，臣罪该万死，就那种感觉，是吧？ 是的。 哦， 然后他把这幅画送给了一个贵族以后，就得到了宽恕，就可以回到罗马。 哦， 嗯，当然最后他也没有回去，就是还没有回到罗马就已经过世了。 嗯，就是你确实做错一件事情的话，你感受到内疚的话，最好的让自己快乐的方法就是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然后弥补一下，是吧？看能不能为受害者做点什么。 嗯， 是。所以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能看到，就是当你做了某些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去补偿，没有去弥补，可能多少年你都会背负这样一个心理的枷锁哈。 嗯，是的，可能它会埋在你心里非常长非常长的时间。 嗯，所以我们也能看到某些这个犯罪嫌疑人，他们在逃离了很长时间之后，最后呢选择了自首。 嗯，对， 可能也是某种内疚让他身体和这个心理上面已经扛不下去了， 难以承受了， 所以他选择这种方式来寻求宽恕哈。 嗯， 谢谢若涵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情绪是什么。总体来看呢，这本书呢是用科学和艺术还有哲学的方式啊来解读我们人的不同的情绪。作者的观点其实挺多元的，也挺包容的，没有说哪种情绪就对我们来说会产生多大的负面的影响。但是整体来说呢，我们还是需要好好的去了解每一种情绪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存在，以及我们如何去感受它、感知它，以及如何和它和谐相处。也许看完这本书，大家会多少了解您怎么应对这些情绪的一些方法。接下来呢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谢谢若涵，谢谢， 谢谢。 好，最后短暂的时间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我真的受伤了》。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欢欢喜喜庆五一，健健康康迎夏季。鲜牌灵芝集团将于4月20日至4月29日隆重开展庆五一特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一盒麦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礼品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4月20日至29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汇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